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三级，阵风六级左右转一级，最高气温五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明年朝阳区将新增3000停车位，丰台区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二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新疆135岁老人去世，生前为中国最长寿老人。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2022年朝阳区两会昨天举行宜居环境建设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项涉及民生的新措施将在2022年启动。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并对大洋房路、京哈高速等多条道路进行改造提升。此外，已经通航的亮马河游船项目明年将加长航线到6公里。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022年，朝阳区将推进三里屯路、嘉诚广场、600本商业街的周边环境提升，实施姚家园北街、迎宾大道环境建设和朝阳站周边道路沿线环境整治，同时对冬奥会场馆周边道路和街巷进行景观提升。朝阳区城管委副主任蔡瑞表示， 冬奥核心区布设7处冬奥景观装置小品，围绕场馆周边零翠路、北辰西路等19条奥运专用道路，添设冬奥景观主题元素，在长安街延长线、三里屯、国贸等重点区域将结合春节等传统中国元素，打造冬奥特色景观。 交通方面，朝阳区明年将新增3000个停车位，京哈高速主路将由双向6车道扩建为双向8车道，并扩建京哈高速五方桥到白鹿收费站段的辅路。此外，包括大洋房路在内的多条道路将启动升级改造。朝阳区交通委副主任张斌元告诉记者， 大洋房路、还有亮马河北路、像王花路这一批主干路项目，还有一批的咱们安置房周边产业地块周边的一些支路，我们要明年全面进行望京地区还有亚奥地区的交通综合整治，打造望京一个整个绿道休闲系统科技啊这些慢行系统的一个提升。 绿化方面，问鱼河公园朝阳段一期将在明年全面完工，东风迎宾公园也将建成开园，而目前已经通航的亮马河游船航线将延伸到红岭金湖，有望在明年下半年通船。朝阳区水务局副局长娄立仓说， 河道两岸呢将实施绿化的美化，环线水岸和建筑呢将实施亮化，是为了营造优美的夜景。涵洞重要的桥梁这些节点呢，要采用灯光秀的这种方式扩建和新建码头、桥梁、船舫，新建亲水的平台和叠水的景观。 记者从丰台区两会上了解到，2022年丰台区将继续推进宛平城解危和整体保护提升工程，计划实施宛平城解危二期工程，并开展宛平城弹坑遗迹研究性修缮工作，持续做好城市更新，挖掘老城历史文脉。国内方面的消息，为破解罕见病患者用药难题，有关部门在行动。记者今天从在京举行的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上了解到，截至目前，国内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多种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涉及25种疾病。自2018年成立以来，国家医疗保障局每年一次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罕见病用药也在调入之列。同时，通过对罕见病药品谈判准入，罕见病用药价格大幅降低。国家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涛在会上介绍，2021年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达到65%。记者从新疆疏勒县委宣传部了解到，12月16号，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居民阿利米汗瑟伊提在喀什去世，享年135岁。阿利米汗瑟伊提生于1886年6月25日，清光绪12年，是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库木西利克乡人。阿利米汗瑟伊提生前经历了3个世纪，一家6代同堂。阿利米汗瑟伊提生前日常生活很简单，起居极少需要家人照顾，有时候还能帮忙照看孙子、曾孙子，每天按时吃饭，胃口极好，并且坚持在院子里晒太阳。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赵龙正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我们继续关注新闻。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2021年北京市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五届全国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昨天在天坛体育活动中心开赛，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单摇跳绳100次，搬运并投掷沙袋过杆，半球跨越放置并取走标志盘，依次拿起5个标志盘的折返跑。在参赛选手互相之间的加油打气声中，体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参赛队员们全力以赴，在个人预赛的个人体能大赛中努力为自己争得积分。这一次大赛的参赛选手由滑雪、游泳、攀岩等多个项目社会体育指导员组成，参赛队员来自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游泳运动学院的刘旭蕊说道： 比赛这个代练，通过比赛呢，也能促进我们这个游泳教练员，这个所有教练员技能的一个提升。那么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参加的这个体能的这个比赛，现在基础体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教练员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教练员具备基础的这个体能，再结合专项的这个能力，从而能够更好的去指导我们的这个学员。 个人预赛除了个人体能竞赛，还包括安全防护技能、岗位知识竞答、教学方案设计等共4个环节，总分排名前8名的选手晋级决赛。个人决赛则包括教学指导技能展示和运动计划设计及展示2个单元。本次比赛的裁判长潘磊介绍， 这个比赛体能的项目呢，它把人的综合的体能素质都放到了里面，不管是哪个项目呢，都非常的适合。还会有技能的 AED 和心肺复苏，是作为一个体育行业的健身指导员应该必备的一个项目指标。还会有专项的笔试的，就是笔试呢，就是我们的理论基础。 近年来，北京市体育局高度重视职业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搭建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才互学互鉴的展示平台。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自成立以来，共计考核鉴定10余个职业方向，共计4万人，有25000人最终取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北京市体育专业人员管理中心鉴定管理科科长江欣欣表示， 与以往不同，我们这次不同项目的选手同场进行比拼，在职业技能大赛中也是尚属首次，这也是体育总局在职业技能大赛改革上的创新和尝试。我们也希望通过以赛代练、以赛促建，进一步激发体育市场活力。 好，来关注下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级，阵风6级左右转1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35，空气质量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5.1，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鲜花掌声用青春做礼物，汗水泪水都变成了珍珠，传奇未完待续，精彩永不落幕，勇敢超越与突破，风雨踏前路，比山更高是攀登着的脚步，比海更宽是你的怀抱温暖如初，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只要让那真情自然流露，繁星无数，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只要让那真情自然流露，同圆一个梦，同圆一个梦，点亮苍穹， 人类会在半年内更新掉身体百